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2天的时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心力衰竭的一些临床表现和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什么是心力衰竭。 就是当我们有心脏病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了这个憋喘和下肢浮肿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怀疑我们是发生了心力衰竭了。哎，那么赵老师，就像您刚才问到的啊，什么是心力衰竭哈？哎，那么这个心力衰竭呢，是由于心脏病发展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呢，它出现的一种复杂的临床的综合征。也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时候的一个表现呢，它是以心脏为主的一组的症状。 那说心力衰竭实际上是心脏的一种衰竭是吗？ 对，就是心功能的一种衰竭。其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心脏呢它是一个泵的作用啊，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把回心的这些带有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这种血液啊，然后呢通过心脏这个泵的作用，让这个血液呢泵向全身。实际是通过血液给全身输送营养成分，输送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必须的这些营养物质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心脏这个泵，由于心脏的各种损害啊，那么最后呢，心脏这个泵的作用呢，就是说它逐渐的作用弱了，就是说心脏不能向外面射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为心力衰竭了。 就它有些功能呢，它已经不能够实施了。 对，我们主要临床上呢，是以这个左心室向外射血的这个射血分数来确定我们是不是发生了心力衰竭。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啊，这个左心室收缩的时候，会把心室里面的60%的血液给它泵出去。但是如果左室收缩的时候，泵不出去60%的血液，如果泵出去的这个血液在50%甚至是50%以下40%，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啊，就基本上可以确认这个人呢是发生了心力衰竭了。当然还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诊断的这些手段哈。那么这个心力衰竭呢，可能听众朋友要问哈，为什么我要发生心力衰竭呢？那么我们一旦听众朋友有了这个憋喘呀、下肢肿的这个症状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寻找这个心力衰竭的病因。那么从目前医学的这个角度出发啊，就是缺血性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的这个叫冠心病的这种疾病，它呢是心力衰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由这个冠心病所导致的这个心力衰竭呢，就是表现为左心室收缩功能的降低，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左室的往外射血的这个射血能力下降了，射血分数降低了， 哎，那么另外的原因呢，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了。哎，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也是损害我们心脏功能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有明显的这个心脏扩大，心脏的收缩功能降低，就是这个左室的摄血能力下降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从医学上找不到病因，那这个呢就被称为原发性的扩张型的心肌病。 那么是不是说造成心力衰竭的一些原因，刚才您提到比如说缺血性的心脏病啊，也就是冠心病啊， 对， 另外呢什么长期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最后如果常年都是这个治愈不了的哈，而且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对， 那有可能发展下去就成为心力衰竭。 对，哎，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一个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种听众朋友，或者是您有这个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比如说您不知道您的心功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您有颈动脉的斑块啊，或者是有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这种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又出现了这种乏力，就是说感觉到全身没劲儿啊，尤其是干个家务活啊，上个楼爬个坡啊，或者是快走几步的这种情况下啊，您觉着非常的疲乏。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我不干什么活，我坐在家里都非常的疲惫，然后同时又有这个下肢水肿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高度怀疑您发生了心力衰竭了。 但是一提到衰竭这个词儿啊，大家都非常害怕哈。比如说他有冠心病啊，他有这个心脏病哈，或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好像这个呢就觉得都是一些慢性的常见病还好，一说哟心脏衰竭了，那很多人就害怕了。 对， 那这个衰竭和一般的那些慢性病它有些什么区别吗？ 是这样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听众朋友要这个防治高血压，防治糖尿病啊，要防治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哎，不让我们血管里有斑块，哎，但是可能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在我们身体上形不成一个让我们非常难受的一个症状，可能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他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高血压这种疾病来讲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不太重视，因为高血压这种病呢听众朋友也认为反正是不疼不痒嘛，他没有什么症状嘛，他不认为有什么伤害， 甚至有的人呢都有那种耐受性了，比如说高血压达到160-170他都没感觉，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可能刚开始血压升高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头晕啊，脚踩棉花呀等等这样的症状哈，那么可能随着血压的长期的这种升高呢，我们人确实是对这个症状呢慢慢可以有一种耐受，这个时候呢他就更不在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长期的这种糖尿病跟高血压呢就会对我们的心功能有一个慢性的损害。而且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一直到最后我们感觉到明显的乏力，下肢水肿的时候，我们还不认为这个事情对我们是有威胁的。那么这个心脏的这个慢性的这个心力衰竭的过程当中，一旦急性发作，发现了发生了急心衰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就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周老师您刚才问我的就是说这个心力衰竭和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是造成您心脏最后发生衰竭的一个慢性的致病的因素。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您有长期的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您不以为然的话，您觉得没什么感觉的话，但是到了心力衰竭的时候，那它的临床症状就非常严重了， 非常严重， 而且呢还有致命这样的危险。 对，因为您看啊，有这个高血压的听众朋友，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哈，这个糖尿病的人呢一般他都合并有高血压，那么糖尿病的人对心脏的威胁是非常非常之大的，糖尿病的人有60%-80%的人他最后都会死于心脏的这个因素，包括心力衰竭在内啊，冠心病在内，这些因素，也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这个糖尿病对心脏的这个损害啊，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损害， 它呢损害我们心脏的心肌，损害我们心脏的神经系统，同时呢还损害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会让整个心脏的功能下降，最后发生心力衰竭。 嗯， 而且高血压呢，也是导致心力衰竭的一个重要的致病的危险因素。 嗯，所以说，如果你有长期的心脏病哈、冠心病，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哈，真的要注意了。 嗯， 否则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形成了心力衰竭，那可真的就不好办了哈。 对， 好，那如果呢，你有上述刚才我说的一些病症的话，也是多年的控制治疗都并不是特别好，你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您改善啊。 嗯、 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往往啊，很多的听众朋友、患者哈，到医院去检查，最后确诊为是心力衰竭。 嗯、 那大家呢压力就非常大哈。那目前呢，在医学上，心力衰竭有些什么更好的治疗和改善的方式吗？ 其实一旦发生了心力衰竭哈，听众朋友呢，不要认为说到了心力衰竭这么严重的这个阶段了啊，我就没救了。 嗯， 其实在心力衰竭的这个阶段，我们临床上呢还是有办法来治疗这个听众朋友的。尤其是养生保健这一块啊，我们要做得非常好，再结合我们临床治疗的这种手段，我们心力衰竭呢是可以改善的。当然在原来的时候呢，心力衰竭救治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医学的进展啊，尤其是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像依那普利啊等等的这些药物的应用啊，还有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就像美托洛尔这样的药物的应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抑制这个病人的心力衰竭啊，其实作用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像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这些药物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呢，其实病人呢是非常不耐受的，就是刚开始用这些药物治疗的时候呢，患者会出现 你不舒服的症状，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呢比他原来心力衰竭的这个症状呢还要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的可能这个医疗的顺从性就会下降，认为这个医生给我开错药了，说治疗的不合适，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跟医生长期的合作啊。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心血管病的专家胡大一教授啊，他就专门开设了这个心力衰竭的这个诊治的门诊。那么在到这个门诊来治疗的这些听众朋友呢，他可能也就明白我是专门治疗心力衰竭的。那么在门诊和医生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呢，他就能听懂医生告诉他，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从您让您这个症状不舒服到逐渐舒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患者的这个医疗的顺从性呢就逐渐的加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逐渐的应用了这个我谈到的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尤其是在长期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心功能的恢复和改善呢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因为这个心衰的听众朋友啊，他会在那个 X 光片上会看到一个硕大的一个心脏，就是一个胸腔里面整个基本上被胸脏整个被心脏给占满了。那么随着这个心衰治疗啊，这个心衰的好转，慢慢他这个心脏的体积呢也会减小。而且听众朋友的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症状啊，包括乏力呀、下肢水肿、心慌气短、憋气憋喘等等的这些症状呢，也就逐步的好转起来了。这是我们医学上治疗的一个方法哈。那么在医学治疗的这个方法的同时，我们在用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些手段啊，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进行一个心衰的一个康复。因为现在的医学啊是最忌讳碎片化的医疗管理的。什么叫碎片化的医疗管理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心衰的病人出现了下肢水肿，我们只针对下肢水肿进行利尿。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出现了这个心慌气短的症状，那么我们发现是冠脉堵了，我们只放支架，也就是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样的治疗的手段保健的手段是不利于心衰病人的康复的。我们医学上保健上必须应用整个的系统的健康管理，也就是说对心衰的病人进行系统的健康管理，进行系统的治疗，临床治疗啊，临床干预，这才是让这个心衰病人能够康复的一个关键的手段。所以这个治疗也好，养生保健也好，必须系统化。那么我刚才是谈了一点这个治疗的一个新进展啊。那么从保健的这个角度来讲，听众朋友一旦发生了心衰，要寻求到您心衰的根源。比如说您心衰的根源是糖尿病，是高血压，甚至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吸烟等等哈，您首先要去除病因。那比如说您是糖尿病吧，那么糖尿病对这个心肌的损害呢，我刚才谈到了，对心脏的损害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对心肌会有损害，就是会发生心肌纤维化。那么这个心脏为什么会肥大，为什么会增厚啊，实际都是纤维组织沉积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抗纤维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手段。我们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是这个慢心衰啊，他是同时伴有这个心律失常，他是房颤，他呢就是很大的一个心脏胸片上，然后他的主诉的症状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脏有一根很细的线儿拴着，他说我就感觉时时这个很细的线儿会断，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会结束。他就每天在这种恐惧当中，因为他一活动他就心慌气短，家务活基本上都不能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过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同时呢他抗纤维化，后来他就说我呀不仅仅是这个乏力心慌气短的这个症状没有了，那么这个心影呢也缩小了。 哎，所以它的这个改善和恢复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糖尿病和高血压还有高血脂症它都是合并存在的，而且我在节目前面里刚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心衰最关键的一个致病的因素呢是冠心病。哎，那么冠心病呢就是冠脉里面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有斑块呢实际和脂代谢异常是有关系的，所以听众朋友呢这个让脂代谢平稳非常关键。那么这个脂代谢呢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甘油三酯这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定要让它升高，甘油三酯这项指标一定要下降，当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更要下降了啊。那么要平衡血脂呢，我们要用临床上的这些药物啊，比如说这个降脂的药物啊，像这个他汀类的贝特类的啊，听众朋友都应该坚持服用。那么对这些药物不耐受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积极的运动平衡饮食，同时呢要用茶色素。哎，因为茶色素呢我们也谈到啊，它里面这个茶黄素啊降脂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这个甘油三酯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总胆固醇也会下降。 嗯， 哎，那么这样血脂平衡了，冠心病不发展了，实际呢也就从源头上遏制了心衰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所以呢刚才贺准这一番的介绍啊，让我感觉到就是即便您被诊断为是心衰，它也并不是说不可救药哈。只要呢找到根源去除病因啊，就能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千万要避免那种碎片式的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咱们要全面的有一个健康管理方案。 对， 比如刚才您提到就是医学与养生保健共存啊，这样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说你有些什么急症到医院去治疗吃药，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点 必须的， 必须的啊。那么在您整个的恢复和改善的过程当中，再加上养生保健哈，这么一个环节，应该说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比如刚才您提到的那种方法啊，无论是要抗纤维化，还是通过茶色素来进行改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27。以下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赐富牌化维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那活动期间啊，优惠礼包呢有限，先到先得。欲了解礼包优惠的详情，请您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进行咨询。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么作为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哎，那么我们有这个控制血糖的这个养生啊食疗的方法的一个培训班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同时也可以选用这个低糖指数的这些食品，也可以选用高纤维的这个燕麦葱条粉啊来进行一些养生保健。同时呢我们谈到的这个心衰啊和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关系是最密切的。那么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有一个饮食治疗的方案啊。今天呢我给听众朋友推荐两款食谱，一款呢就是墨鱼拌黄瓜，还有一款呢是这个冬瓜香菜汤。哎，都是这个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很好的来选用的这个食谱。哎，那么详细的食谱怎么做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 好的，一个是墨鱼黄瓜啊。